锵锵三人行，这是窦文涛，还有郑佩芳和徐子东啊。今天这个我穿上了这样的衣服， 粉红色的， 引起了你们的注意，对吧？意味着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啊，它带点桃色啊。佩芳，我知道一直就憋不住了，就是一直要讲一讲这个钟镇涛、张小慧，现在也确实闹得如火如荼了， 是啊。其实我刚开始我对这一位钱碧嫂啊也是不是很欣赏，因为我觉得她很虚荣啦。 钱碧嫂好吗？啊， okay. 我们大陆的英文就应该读 B，A B C D 的 B、 哦、 啊，钱碧嫂啊。 第一发音容易引起误会。 不要说了，接着说吧。 越描越黑。刚开始我也觉得说，她真是有点咎由自取啊。可是现在回头再看一看。谁不是在环境好的时候都喜欢花钱嘛，爱打扮嘛，对不对？还有呢，环境好的时候，一栋房子变四栋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有夸奖过他，好厉害，很会理财，很会赚钱，很能干，什么什么，娶到这样老婆非常好。结果景气一不好，这个兵败如山倒，然后呢就被人家一路踩到地底下去了。这个因为他后来周转不灵，然后跟财务公司借钱。 哎呦，佩芳，我觉得你这个人活得真是特别投入于自己关心的事情中哈，这个话说的有点没头没尾的。 就是，你要对我像我这样的这个观众很搞清楚一个大概的背景， 尤其是很多这个大陆的就内地的观众啊，他肯定听这张小慧是谁呀？ 钱碧嫂呀，周镇涛的前妻啊。 就是咱们把这个事情给归纳一下，万事有来头啊。钟镇涛知道了吧？ 艺人歌星， 对，歌星。钟镇涛的太太， 天拿五虎， 张小慧，那是香港的名女人，对吧？ 对， 这个张小慧这种人，当然 我们讲的对他来讲水平太低了，所以他就很宽容的点点头。 这个张小慧跟钟镇涛离了婚，对不对？离婚这个事儿很 好多年前了 啊，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么他这个女人。要向大家特别推荐一下，不是推荐，就特别这个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女人，因为你想她什么也就是，我也不是以写书出名，我也不是以开服装店出名，我以什么混呢？我就以我找老公出名，是吧？找男朋友出名，我这个也不会挣钱，但是我以花钱出名，就是靠着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啊， 对。 成为一个榜样， 花钱出名，这个不是挣钱出名，是花钱出名。 就是这样的女人，她靠着，你想她没有？她靠着一个生活方式，哎，这是禅呢。她靠着她一以贯之的一个生活方式，就能上娱乐版，就是城中名媛呢，跻身于名气界呀，就能靠这个安身立命发财呀。 你别说了，我有女朋友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呢，她出门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新的追求者面前，他会把所有的名牌、包包、手表、所有的装饰都带上，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他的身价。就是说，你想追我，我可是都是消费指数是这么高的，你明白吧？所以这也就是标显人说我是很会花钱的。 不过，子东兄不是没有这个你关心的话题， 这个就很关心， 你很关心， 你有关心， 这个都很关心啊。 对，我觉得这两个的事儿啊，反正这些天啊， 女人花钱这些事情怎么能不关心呢？ 而且息息相关， 而且太有意思了，就是这个张小慧。我就感觉到社会上在每一个角落里，这些旁观者们都吐露出一种恶毒的眼光，骨子里都在恨着他。而且但这个呢，是你这个你看到的是媒体报道出来的这个样子，你发现没有？你想他们两个夫妻俩现在碰到问题是夫妻二人曾经给一家财务公司借款2亿几千万英镑，啊，不，港币啊， 港币， 我怎么说英镑？2亿几千万港币啊， 2亿5000万。 现在两口子离了婚，但是离了婚你也是共同签名，俩人要一起还债。 你就说钟镇涛跟 张小慧， 张小慧 他的前， 不，他后来有个男朋友，不是 叫白头陈吧？白头陈吧，也是香港的一个富商。这个白头陈。是张小慧两个人有过恋情，然后人白头陈真是肯付出啊，帮他担保一部分债务，就是张小慧有一部分债务，我签名做保，结果这个白头陈 前些天也被拖垮了， 不得不宣布破产，远走巴黎。 就是这个爱花钱的女人， 对， 了不起。 那现在这两亿几千万的债，就是钟镇涛和张小慧这两个要还债的了，于是。 前几天钟镇涛宣布破产， 是等于前后两个男人都同时宣布破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在这个这对夫妻还没离婚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闹得很大吗？这个老婆已经跟白头城在外面有恋情，而这个白头城当时的老婆得肺癌还没死掉。然后这两个女人以前还是好朋友，可是大家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你不觉得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会在那种情况，她为了什么要在那个情况之下在外面交一个有钱男朋友？那时候债务已经摆不平了，可能她的老公已经不管了，而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去解决，所以她也不得不去外面交个有钱男朋友， 但是 不觉得吗？ 但是好像是 就是这么回事啊。 好像是那个陈耀 文， 不是广东话 满、啊， 但是普通话应该念 明、 陈耀明， 陈耀明 啊。 但那个陈耀明后来花的钱又是他太太的什么去世以后的一笔基金，又是因为他太太的保险公司，他用的是他去世的太太的这个钱去供我前几天跟一群这个有钱人吃饭呢，那有钱人的美丽的太太们自然就谈论这个话题。通常我碰到这样的话题我就头痛，可是我一想到现在明州啊，现在我家里订明报啊，明州免费送啊，老上封面，我就关心听了一下。其中有一个人的议论呢，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完全外行了，我转达他的看法。 八卦界就喜欢 听外行话。他说你知道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吧？ 什么？ 就是因为黑波啊。 对，去 party， 去那个 包场， 包场 。 我说为什么 社会的舞会？ 我说为什么黑波就 会 去出来这么大的事情呢？他说他的不是一般的去，因为一般啊，香港的那些波场跳舞会啊，首先比方说你请你给你一张门票就是慈善的，所以你要去就是已经是五千一万了。然后你要去的话，你这个女的这一套，比方说我要跟郑佩芳去的话，那这一套衣服呢？五万十万了，对不对？ 还有 挂的呢， 对对对， 我们不能像莫泼桑的项链里边问人家去借吧。那你这个什么 Tiffany 啊什么东西一挂呢，那后来那我就问了，那我说你们不是平常都去波场的吗？因为这些有钱太太哈，他说我们不同啊，我们买一套啊去四五个波啊，就是说他买一套晚会啊，就是一年去几个。那个 B 嫂啊，他们呢每次换的， 对， 因为有传媒要拍呀， 对， 这跟传媒完全有责任，因为传媒每次，比方以前《明报》专门有个栏叫 BG 去 party， 我还碰到过 BG 这个人，他每次不是看人家跳舞跳的怎么样，他一去就看 穿什么衣服， 你带的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每一场要换完全不同的衣服， 没错， 所以去一场播最少二三十万。 而且还可以同一天赶好几场。 钟镇涛跟那个张小慧啊，他们是一起这个迪奥定做的白西装配白裙子， 对， 全部是 order， 所以这样的去播的话呢，就使得他们再有钱 消费很高。 哎，你知道钟镇涛 有个，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啊。今天的钟镇涛就有一个特别的体会，就是说以前跟张小慧的那个时候，他真是觉得物质太好了。 是， 你看有过那么一阵特别奢侈的时候，但是现在知道了，应该这个简朴生活可以很 简单 一点。现在就 是两个男朋友都破产了，对不对？所以因为他欠的债，对不对？ 哎，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研究了一晚上，我发现啊这个事儿啊，我当一场戏看，就说咱们现在得到的全部情报还不都是报纸上登的吗？本身这个真假的根源都难以 论定了。我刚才这个是人家吃饭的时候议论的 啊， 报纸没怎么 对。所以说我觉得要当成一场戏看就非常有意思了。香港的这个报纸啊，又成功的制造出来一个故事。哎，我现在觉得呀，对于这个 悲剧的故事， 我所以你看，我都把报纸带来，我想这个让这个咱们的观众哈，跟咱们一起来欣赏欣赏香港这种八卦新闻这种微妙之处。我跟你说， 找找它这个成为新闻的原因。 对，这一圈我们都是这件事情的同谋，所有听到这个事情在一边议论的聊天的报纸的主编记者，哎，你在这个其中啊，你可以发现所有同谋每个人这个道德标准，但是当然都是非常含蓄的显示出来。咱首先来欣赏一下这个香港这个八卦新闻，真的我就说，哎，当成一门艺术来看，真是这个法度谨严啊，一丝不漏，特别就是它确实一个非常高深的，我觉得现在是一门专业。 说实话在这方面啊，内地的这个传媒啊还差得远，真的。 可是我觉得 你看看他的这个 还好，内地传媒不是这样 版头，你看一看，瞧见没有？哎，我跟你讲，他有现在的排版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你看两个故事的主角一左一右，钟镇涛就选这个表情，哎哎，这个 B 嫂就选这个表情。你看特意选择的这个女的表情，其实我见过张小慧，张小慧的眼神是很柔和、很平常的，但是你看她特别要选择一个挑着眼睛的、 瞪大的， 就跟中国过去说的有种雕塑那种感觉的那个照片，你注意到没有？然后钟镇涛呢，就是一种好人无奈、无辜的这么一种委屈的倒霉了的照片。然后注意没有，在中间偏左处、偏张小慧处有一张照片，那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张小慧曾经交过的富商男友白头晨。白头晨宣布破产，跑去法国巴黎。那天记者拍下了张小慧到机场送他，很悲伤的那个。你看这个小照片，你咱从美术的角度看，这个版面一下子啪啪啪几种关系、故事情节，你看全在里边，而且主次每一个人的神态。哎，我现在有点佩服这些同行。哎，他干的事儿也许是不道德的啊，但是你不能不承认，香港这些年啊，水平越来越高。 他的编辑是， 他的目的要迎合香港的一般的读者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是什么呢？因为香港很多人讲找一个女人啊，要帮夫，因为很多做生意的人找美女啊，都希望这个美女， 有 很多女的经常这样说，哎呀，我有帮夫运。这个是一个帮夫的反面教材，对不对？这个女的现在变成，就像她刚才，她为什么同意？就说应该，你看跟她来往的男的，一相聚落难，你看跟她来往，这就造成一个反面教材，这个就也是一个市民的趣味的一个集中。 可是我觉得责任不在她，哎，是在当时的。 我们在讨论传媒，她的讲她自己， 她永远陷在她的世界里。你再想一会儿啊，我们看看报纸。我觉得这个记者写法， 他很爱这篇报道， 特别我非常有意思啊！新闻系的学生值得学习。你看啊，每个人道德标准，写的香港的报纸都很客观嘛，你都得写的很中立嘛。但是有一些记者指破产后不能过奢华生活，张小慧说，记者引用张小慧说的话，记者就问他说：“你破产之后你就过不了这么奢华的生活了？” 连计程车。 张小慧也许说了很多话，记者就选了一句话。 一句。 张小慧说：“那就要多找点新欢来请我吃饭了。”你看那种小淫妇的形象，你注意到没有？当然这是我的理解。 以找男人以花钱出名这个特色， 你看 要给他贯彻下去。 对，然后再把再引用张小慧一段什么话啊？我都有九魁母猴面买这么多杂，哎，不是，就广州话了。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张小慧说，我当初都叫钟镇涛不要借那么多债的啦，现在我又不是说自己有几千万不还债，我现在没有，怎么能变出来呢？总之是2亿5千万也好，是2500块也好，是25块也好，我都没有见过，我都没有享用过。最蠢的就是当时在文件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哎，就那种女人那种天生不负责任的劲儿， 耍赖， 全出来了。就是谁，我当时没让他借债啊，我借了钱我没花着啊。你看这个，我相信这对张小慧从道义上讲，当然有点不公平，对吗？这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民众啊， 就是民众想看到的张小慧。 中国人呐，啊，他一见到这种女人，啪，弄得两个男人破产，他马上这么联想，就他永远不明白，两个男人破产是两件事儿，再加上一个女人，这是三件事儿，这三件事没有丝毫的关联。 所以在饭桌上，那些有钱的太太谈论了以后，肯定碰旁边的老公怎么样，碰到我帮夫了吧？啊，你要碰到他呢？ 没有给你这样乱花钱啊！ 而且他那个画面还好玩的是，他们一面破产，一面吐出他旅行袋，他们。走啊，逃走啊，可是带的都是全部是 LV 名牌， 就任何一个箱子柜子都是上万块的， 对， 全套的给他拍了突出来， 那是他 造成一个反讽。 哎，大陆的这个流行民谣啊，就反映了这种观念，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妇女冲锋队啊，有口号啊，有这个出征的宣言啊，叫做什么呢？把60岁的男人思想搞乱，把50岁的男人家产霸占。把40岁的男人弄得妻离子散，把30岁的男人腰杆搞断，让20岁的男人彻底完蛋。 你是在哪个阶段？ 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 我就注意到这个新闻啊，咱从这个写新闻的角度你就看，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这出戏里边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以一种背景的形式出现，但实际我发现这个人说话很有意思，此人名叫罗守耀，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个 债务公司 张小慧和钟镇涛的这个债主，债务公司裕泰星这个债务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就是他处理这件事儿。然后你瞧啊，他对这个记者说的话，哎，他说罗守耀说，哎，咱先认识一下这罗守耀是什么样啊？哎，我觉得别看长得这么一个不太正的样 子，可能角度的问题。 我跟你说， 2亿多的债就是欠他的。 对。哎，香港专业人士说话真是滴水不漏，你看，但是呢从含蓄当中透出他的倾向。你看啊，这个罗守耀说，他补充阿 B 就是钟镇涛一向有主动接触公司商讨还款安排，他没想到阿 B 会申请破产。你看这意思你明白吗？ 有点 向民众给阿 B 说点好话。在这个钟镇涛不是不负责任的人，他呢老找他已经主动接触我们了，明白吗？然后钟镇涛和张小慧先后向裕泰星借入1亿元炒楼，4年累计已达2亿5000万元债务，当中部分张的欠债由他的旧爱陈耀民担任，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白头陈，目前已清还该部分欠债，但是陈却于上周四向法庭申请破产。罗守耀强调，公司绝对没有逼钟镇涛还债，公司给予钟镇涛最大的容忍度。然后他又说，公司不会透露个别客户的业务往来情况，所以他不便透露钟镇涛和张小慧二人还款的数额。不过因为是张小慧先向外公开说了自己的欠债情况，所以公司才出面做出澄清。然后记者这儿他又意有所指地说，公司知道有客户因为破了产连化妆品都没钱买。你这是说谁呢？你发现没有，就是香港这种专业人士，他就说的自己宅的特清楚，顺便把张小慧刺儿一下。哎，你说这骨子里，作为我这个读者哈，我要当小说看，我就想，嘿，这小淫妇扎你一针，你看就是有没有点这个劲儿？ 我只是关心的是什么？这个跟债务公司借钱，其实也都有房子抵押，不管你是跟银行啊，还是跟私人的借债公司。其实都有房子抵押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债务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变成负资产。那所谓的负资产就是说，你就算把房子卖掉，结果都还不够还当初的贷款。这才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97啊，这就说明我一看，你说这两夫妇多么激进的这个财政策略。97年的时候借上亿元炒楼，我也欠债，可是我听到他们这么借钱，我觉得这我是小巫见， 所以心太大 井底之蛙了， 心太大了， 这魄力多大呀，所以摔的就狠了。 对对啊，所以人啊就是忌贪呢、啊、你怎么钱怎么来也会怎么去，真的要忌贪。哎， 所以你看又讲到道德方面，我觉得这个新闻呐、啊、有点对张小慧不公平的是，整体一大群人在制造一种道德判断。你看记者你引用采访谁是有用意的吗？另一方面，钟镇涛的加编好友，就是乐队的好友彭建新，对于钟镇涛申请破产的决定十分支持，更认为人生如戏，若干年后钟镇涛又是另一条好汉。然后钟镇涛将于今天召开记者会交代破产这件事儿。昨天他向传媒发表宣言，表示金，哎，我觉得这个话也值得咱们记住啊，表示金钱破产并非末路，人格破产才是绝境。最后一句，张小慧拒绝评论此16字真言的含义。 你说现在变成很大的一个 business， 现在张小慧走到哪里，几十个记者跟在那， 跟着，嗯， 他现在抱怨，他说我没法找男人了。我没办法，你们所有的他现在去哪里，他们已经统计好，说他开始跟那个白头城约会的地方是在半岛，嗯哼，后来就到了很小的店，就说明他的经济怎么下降。背后是什么？大环境背后就是社会需要坏女人。我不是讲她是坏女人啊，我就加引号。 就是这种形象，是。 就大家需要塑造，每一个阶段需要塑造出这么一个人来，目的是很多其他跟她差不多的女人觉得自己是好女人。也使其他很多跟这样事情纠葛的男人觉得一种庆幸，说哎，我 没 碰到，我身边的还没有这样。其实他目的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哎， 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对钟镇涛 这个寄予一份同情和支持，对张晓慧好像就有点负面。 就是 其实啊，原因我跟你说特别简单， 嗯， 当然是我个人感觉，他们身边的朋友也许经过长期交往知道啊，阿B是好人啊，怎么怎么样，所以他有一个他的选择。但是更多数的民众，咱们这些八卦、这些瞎聊天的人，咱们根据什么呢？我跟你说，钟镇涛啊，长得好，你注意到他的形象没有？他，我不是说帅哥了，而是说他这样一个样子，你知道我见过他，哎呦，他长得就是一副亲切感的样子，那么亲切，眼神里透着诚恳，老实人。你还记得秦汉？也是这种人坐在你对面，你觉得他不可能是坏人，你知道吗？他形象就那么有亲和力，长得好。 我觉得啊， 不止这个原因。 我现在比较觉得有很多地方值得去借鉴参考的地方，因为现在 你以后的策略 不是，因为有太多女孩子很可能以后会走上这一条路，什么路呢？成为负资产之后，你把房子卖掉也不是，因为还反而倒欠银行几百万， 嗯哼， 啊，好啦，那你不把房子卖掉，你要继续供贷款，对不对 ？OK， 一个房子债，你为了房子，你要，那你怎么生活？ 嗯， 可能必须讲好听的是交有钱男朋友，讲不好听的就是要跟有钱男人上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我是觉得说，大家要借由这个事情要看的就是，第一，不要把自己的物质欲望放那么高，因为你景气不是永远是跟着你嘛， 嗯， 不是你能够操控的嘛， 嗯， 你要做自己能力范围能做的事情。 对， 现在据说 找个一般有钱的还能控制得住，啊， 不是 这意思， 不是，我是说买的东西做的投资也好，做的事情都要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 所以你花很多钱买个好的房子， 嗯， 你要担心它一天会变成负资产。 是， 你花很多心思找到一个非常有钱非常好的男人，你也会 担心 他有一天不是跑掉，也会成为你的 负资产。 对方一向稳健嘛，到今天还没找着呢。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愿闻其详。 刚才你讲的这个很实际的策略。嗯，但是象征意义上啊，你找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房子，因为现在很多人讲， 是 你找一个情人男，不管男女啊， 嗯， 都好像一个房子一样，一个是物质居住，一个是心灵居住， 没错， 对不对？所以你找到一个好朋友，你以为很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变为负资产。那个台湾有个诗人叫夏雨啊， 嗯， 有一首诗，秋天的什么忧思， 哦， 很浪漫的题目吧，里边只有两句，面对一个已经不再爱的人。就像一个用过的塑料罐，难以丢弃，回收困难，大概就这么一回事，非常精彩。他用一个很浪漫的标题，你想一个 不就是说鸡肋嘛？就是 对，就是说你一个爱过已经不爱的人，就像一个塑料罐都没法回收了，已经很麻烦。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感情上都变成 塑料罐， 都变成负资产。 哎， 我觉得在象征意义上真是 我也听过一句类似的话，说是什么？说是客人像条鱼，第三天就臭了。 你刚讲的那个男人负资产也确实有一些父母亲呢，就叫女孩子要嫁给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很风光，有什么样的地位头衔，他的资产有多少多少房子，最后呢，那个没有钱的这个男孩子在20年后人家成为真正的富豪，而这个现在是富豪的一个经济泡沫就下来了，就没有了。 哎，我发现你们怎么老是讲钱钱钱的，其实我关心的不是说是个这个钱的问题，我关心的是，我觉得实际上啊，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大家你要八卦也可以，对这个人有一份关心也可以哈，但是应该持着一种平等心，对不对？每个人他愿意怎么活着，他犯法了他自然法律惩罚他，你用不着对他觉得他是好人他是坏人。相反，咱们应该鼓励张晓慧，怎么了？你们不喜欢我吗？我就这样活着，我干嘛？ 他倒是就是这样， 对呀，我就 是这 样， 他已经是 这样，让人 我鼓励他永远这么坚持下去， 所以他才有戏剧性。 直到我跟他相遇， 是你要帮助他的解决债务吗？ 你也想做负资产吗？ 我想让他帮我解决点债务。 他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这个欠债。